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，可惜谁也不爱我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剧本。匆匆那年，我们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兑现。不怪那吻痕积累成茧，熬着冬眠也没法呈现。目标是一段情，没空反复再排练。是岁月的花有恩赐的时间。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，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美丽的谣言。而我不太眷恋，不太去牵线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爱无牵。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匆匆那年，我们见过太少世面，只爱看同一张脸。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那么没有太讨厌。相爱的人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肤浅的谏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风也已心凝固的照片。不怪每一别人能完整爱一遍，是岁月声音落下残缺的悬念。